好翻嚟啦，我系第十一集啊嘅第二节嘅血汗解封，继续有我永萧， 我系先人， 我系一笔， 系啦，啱啱讲开咧，今集就讲呢个冲天大火灾， 系 咁第一单嘅案件咧，就系呢个淘大工厂大厦呢个迷你仓嘅大火灾嘅，咁啱啱讲到咧，我哋第一日嘅夜晚咧。发生火灾嘅时候咧，就系6月21日啦。咁就夜晚8点咧，就突然间升为4级。个原因就系话咧，喺7:30嘅时候，有两位嘅消防人员系失去咗联络，即系 over 系冇反应。好啦，消防嘅编制就系咁样嘅，你入去咧，医务队入去咧，咁你就去做一啲。我唔好话搜救啦，或者叫做我哋叫清理嘅工作，又或者叫揾火源嘅工作嘅时候咧，咁通常有一个时间真系就会出翻嚟噶嘛。好啦，时间到啦，一路出唔到嚟，咁好啦，咁我就讲一讲啦，话失去联络咧，呢一批人咧，尤其是带头嗰阿 Sir 咧，就叫张耀星啦。张耀星咧就系烟火特遣队嘅教官。好啦，问题嚟啦。老师，咩叫烟火特遣队 啊？嗱，烟火特遣队咧就系2011年3月成立嘅，系消防啦同埋救护学院嘅室内烟火训练教官同埋教官助理担任嘅。佢嘅成员包括咩咧？成员里边咧就有一个助理消防区长啦，11个高级嘅消防队长同埋4个嘅消防队目。组成嘅， 哇粒粒皆星喎， 粒粒都系唔系普通人嚟嘅， 系 最 top 最 top 嗰扎噶啦。咁成员就要分为3队咧，就24小时按 call。 哦，即系话呢个系即系精英中嘅精英， 消防嘅飞虎队。 Yes， 即系佢唔系一般嘅，唔系一般人做得嘅，即系普通队员做唔到嘅，佢全部都系教官级嘅，所以佢咧嗰班人咧。做人 tough 啦， 精英啦， 咁佢嗱，即系头先殉职嗰个咧，佢就系其中一个喺呢个特遣队里面其中一个要员，揾到佢哋入去咧，就唔讲得少啦。嗱，你消防同警察两回事嘅话，警察咧就好似石坚同啲马仔咁嘅，佢褪后两步，兄弟上嘅啲细嘅行先嘅，但系咧调转消防咧就系、是。队长行先嘅， 阿 Sir 行先。 阿 Sir 嗱，有阿 Sir 就阿 Sir 行先，有队长咧就队长行先，一定系大嗰个行先，因为要凭经验入去个火场度，要揾到啲嘢。譬如我见到话乱晒龙，我一来我要清理啦，清理到我就清理啦。二来我要出翻嚟嘅时候汇报，喂里边好唔掂，你要讲俾人听嗰、那个，然后要出翻嚟指挥嗰啲人，喂入到去点啊个环境几恶劣咁样噶嘛。所以啲佢入去嗰个咧就系、 是、 要做呢啲咁嘅嘢。 所以点解消防员特别值得我哋致敬啊？ 系啦， 我觉得真系以前， 啊、大佬 我真系觉得以前咧，啲小说里边咧嗰啲英雄人物咧就系呢啲啦。 同埋消防系好惨噶，执死尸有佢。救只猫又系佢，救火又系佢，做好多咁嘅临审嘢，爆门你屋企道门烂咗又揾佢去爆喎。 同埋我有一个论点嘅，点解嗱讲少少啦，消防咧系我哋而家民调里边咧叫受欢迎程度咧算系啦最高嘅，但系。 政府部门入边 啦，即系点解咧？嗱，头先老先讲啦，佢哋做嗰啲咩伟大嘢，其实咧好多时系你冇做啲咩嘢，而令到嗱，你睇报纸会唔会话突然间话有几个休班消防警员去偷嘢啊？休班消防警员去非礼啊？你睇唔到啊？好少啊， 正气好多噶啦。 系啦，但系反而有某一啲嘅政府部门咧，嗰啲咧你就成日见到佢犯事。 法庭版啊嘛， 最多纪律部门最多人嗰、那个 系啦嗱，所以点解咧？系有原因嘅，即系你冇做啲咩嘢啊，同埋你做咗啲咩嘢咁伟大咧吓，成正比我觉得 嗱，讲真嗱，我就要讲翻条公道先 系 喺呢个睇先七几年前嘅消防。消防局咧，你经过消防局咧，就一定会听到啲咩声咧，就 系 打麻雀声。点解？即系唔系佢哋难到吓？因为每一个消防员咧，佢就要 on call 24小时噶嘛。所以消防咧，点解消防你成日见到休假咧？因为佢一翻就24。咁你工作系一个月系一个礼拜48小时噶嘛。咁佢翻两日咪即系等于佢翻咗一个礼拜工咯。所以佢翻两日咧。即系翻两日就休几日嘅， 系 翻两日就翻一日就休两日，跟住一日公众假期啊嘛，应该要放噶嘛，所以佢哋一翻 一个礼拜翻两日工咯，系啊。 咁有时咧就冇嘢做咧，唔打下牌耍下落，但系而家冇晒噶啦，你会见到咧成日打排球啊嗰啲嘢嘅 操练咯。 你唔好以为消防好得闲， 佢冇嘢做要操啦，操嗰、那个佢哋叫排楼排架啦，佢叫排架啦，佢拜都系拜嗰个排架啦。第二你要发觉咧，消防车系好靓， 其实抹嘅自己抹嘅，系啊，佢自己抹 抹都不特止啊！你见佢连个车胎都帮佢擦鞋油，因为你要确保你去到现场嗰啲架撑一定要用得啊嘛。点、解去到嗰个泵又唔用得嘅，扭极都扭唔到啊！佢真系要省靓晒所有嘅，拎啲喉出嚟晒啊，又成 所有都要 function check， 系啊，一定要， 一定要。 我叫你救人啊，去到喂，仆街唔着，咁点搞？ 系啊， 系啊，系嘛？ 我哋以前做飞机都系嘅，所有嘅仪器啦，咁你都要 operation check， 即系话你根管就一定要所有嘢都要运作得到， 系啊，所以一定要运作到。所以其实消防呢个工作唔系易噶，好鬼辛苦。仲有你要强健嘅体魄， 系冇错， 仲要唔好近视，一定要冇近视，因为消防要要求嗰个咩？ 呢个要好高啊， 视力系最高嘅， 唔系视力啊，系嗰个阔，除咗视力嘅个 视界 嘢， 视野啊，视野要好阔噶，去 check 你两点咁样嘅，咁啊嗰两点好阔噶，因为你喂大佬你入去。我叫你有救人啫，你唔掂啊！我咪要救多个， 系冇错。 本来叫你入去救人噶嘛，咁你唔掂，我知道救多个啊嘛。 系啊，咁其实我想问一下两位啦，你哋有冇用过迷你仓？ 我就冇。 嗱， 但我上过去， 因为我哋拍戏咧。 嗱就咁嘅，我就冇用过迷你仓。 系。 不过我就戒过迷你仓。 哦，哇，咁啊，嗱你 OK？ 嗱就咁嘅，我戒嗰时系应该十五六年前，嗰时咧视窗都未有嘅。 嗯， 跟住后来我戒完之后咧，就将个单位卖咗噶啦，就冇戒到咁细嘅，一开八到啦。 咁、我讲少少啦，因为我哋试过拍戏咧，就将啲道具咧真系塞入去咧，塞到系好实，因为 冚晒， 因为你系全部咧，你一定要计过晒嗱，你最悭钱，咁你就一定系要将啲嘢咧，好似翻 细细个仓，大大型嘅塞入去， 塞晒入去嘅话咧，你一定要计算晒。所以如果你想下一烧通咗嗰啲门如果烂嘅话 爆出嚟 咯，有啲嘢冧落嚟啊爆出嚟咧，嗰啲消防员真系佢有阵时计唔到呢啲噶嘛， 最惨系迷你仓，我摆喺度确保啲嘢，我又要惊俾人偷啦，佢全部咧系。 一定系防 盗行先噶嘛，用啲铁网啊、铁板间噶嘛。 亦系咧，迷你仓嘅卖点就系防盗，其中一个 point 咯。你唔防盗边个？你冇理由系咁以搵啲铁丝网啊、搵啲木板啊，一爆就开啦，系咪？ 冇错。 好啦， 咁跟住咧，我哋就讲翻啦。咁喺七点半咧就发生咗咧，就两个消防员咪三十点 嘅。 跟住好啦，之后咧就有一个。就系、是、出翻嚟嘅，但系就讲话喂唔掂，阿 Sir 仲喺入边，阿张 Sir 在入边。好啦，消防员咧就咧发布一个咧紧急嘅信号啦，就叫 Mayday。 Mayday 点解 ？Mayday 即系其实 Mayday 系法文译过嚟嘅，佢、发明嗰个年代咧就系、是、呢个咩嘅？ 七几年 系、七几年嘅。咁但系 Mayday 唔可以讲一句喎。一定 Mayday 三个连续讲三次先可以 睇戏有睇戏有 一定要讲三次啊 Mayday 讲三次就系一个国际通用嘅求救信号系啦、 好啦咁即系话咧消防入边咧都爆咗大镬啦即系话有人失咗联络咧好啦跟住咧就消防人员咧即刻咧就冲咗四队啊嘅医务落队入去掹阿张 Sir 出嚟好啦即系拖翻出嚟啦你记住系拖出嚟掹出嚟啊捧出嚟啊咁嗰阵时咧已经系八点十分啦，即系话咧，佢已经失踪咗都有成半个钟， 几 个钟啊？咁啊好啦， 火场八个半个钟， 系啊系喺地下度。咁啊跟住就张 Sir 咧已经失去咗知觉啦。咁到跟住就即刻落去猜啦。 系 猜嘅时候，啲人都嗌啦，即系叫佢个名啦。 系 咁啊落到去楼下啦，即刻送去医院啦。咁就去到九点五十四分咧，就喺医院入边证实不治嘅。好啦。咁呢个呢就因为佢太过新鲜事最啦所以我哋讲过啦、就导致到呢个灾难嘅发生啦。好啦其实呢有件事情呢就一定要讲嘅。就係呢当呢个火警发生嘅时候呢喺呢个21号呢嘅中午时分因为佢11点零钟开始去救火㗎嘛。中午点零两点钟呢有段时间呢相对嚟讲个火势系受控嘅。但后来呢呢一、这个呢消防呢就采用咗一个呢叫做正压攻击 救火法 呢就拉嘢啦。点拉嘢法先 嗱，正压攻击救火法咧系喺西方嗰边发明嘅。佢一般咧就喺一个比较细嘅环境之下咧，就揾啲大型嘅风鼓，然后吹入去嗰个单位度。咁你吹走咗啲烟，你咪好容易见到个灾场行入去里边咯。但系弊在。 屌呢个仓唔系细环境喎， 系同埋佢 系啦， 激动一先。 一般以前嘅救火方法，用传统嘅救火方法咧，就不停喺周围喷水入灾场，然后就喺个顶度喷，冇再用唔到咧，就唯有攞佢烧嘅啫， 系 冇第二个方法，因为冇人喺里边受困啊嘛，你冇咁需冇急需要入去啊嘛，但系佢就采其实呢个正压。攻击救火法咧，唔系发明咗好耐嘅啫， 系新嘅方法嚟嘅。 但系你对付呢、這个，你知道嗰、那个头先个迷你仓，枪又多，地方又大，你咁样揾啲风鼓吹入去咧，就即系你都烧嘅嘢食啦，系咪？你透炉啊，最快揾嗱，而家揾火枪啊，以前冇啊，你 系 咪系咁泼啦？咁个火咪越猛咯。 买嗰啲风扇仔咯，而家 你用 exactly 一样喎、 啊。你用咗呢、這个 透火一流、啊， 你用咗呢个正压攻击救火法，你唔系救火，你系泼火， 系助燃、啊， 助燃。变咗咧，嗰啲已经控制啲可能嗰啲烧紧嘅嘢咧，已经红色冇火气嘅， 系 啊，而家吹风鼓佢咪又嚟 咯， 又着翻咯，系啊。 所以呢件事情咧，最俾人诟病嘅地方就话咧，嗱、第一，佢用嘅呢个方法咧，其实唔系好适合喺呢啲咁复杂。咁大嘅火場，兼且咁多個窿窿罅罅，你更加唔知道入面咩環境之下咧，用呢個方法嘅係唔適合嘅。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始終阿張 Sir 咧都係紅褲子出身，都係一個勁人。咁其實消防咧，佢哋就咁樣嘅，佢哋而家咧就相對少啲救火咧，變咗佢哋就會用唔同嘅方法試人睇下得唔得啦。咁但係當然呢件事梗係出咗事啦。 啊，其實呢個正壓攻擊救火法仲有一個，仲有一個先決條件，就係要咧對流嘅，即係譬如你呢度噴入去，嗰邊得一個窗對流嘅啫， 要有出，要有入，有出先得， 有入有出。但係佢而家唔係， 係啊係 入又多，出又多，你只會越境越猛嘅啫。 係啊，冇錯，係啦。咁變咗咧，呢一件事情咧，令到阿張 Sir 犧牲咗之後咧，咁好啦，問題嚟啦，咁輿論壓力嚟嘅咯，就話喂，大佬，你嗰度明明係冇人，係一個迷你倉啫嘛，點解要？搞到一个消防员过身咧，好啦，跟住就咧，消防咧就为咗矫枉过正咧，得啦，用翻防守少少嘅，就系纯粹啡水嘅，好啦，纯粹啡水，跟住又出现另一个问题咯，就发觉咧屋宇署咧就见到咧，咦裂喎， 系啊， 渗水喎、 啊， 层嘢、啊、会唔会冧噶？哇，咁另外一个压力又嚟咯， 屋宇署又要现场啦。 所以呢单嘢咧就系咧一边消防入边咧嘅人员咧就话：喂，阿 Sir 唔好咁。咁猛啲人去咁样做啦。另外一边咧就系政府压力就话：喂，几时救完场火啊？ 佢惊佢冧啊，再俾佢烧。 又惊佢冧，又影响到现场嗰度附近有一个交通枢纽啦。佢嗰度附近有多唔同嘅建筑物啦，又封路啦，搞咗好耐。好啦，结果咧喺呢、這个两边喺度压。喺度喺度扭紧嘅时候咧，就发生咗一件好得意嘅事情啦，即系唔可以得意嘅啲内部矛盾就系、是、喺现场真系有消防员，系消防员啊，系真系走去同嗰啲区长、消防区长推撞，系啦。嗱，第四节咧，我会讲多少少呢件事件系一件真事嚟嘅。咁而家我哋按捺不表先。好啦，到咧，咁你备晒压力，咁啊快啲救火咧，真系就加快速度啦咁样。到咧6月23号，即系话发生咗两日几之后咧，晚上7点钟咧，火场又砰爆，发生呢个突变。咁咧，37岁咧嘅消防队目咧，许志杰，咁啊许 Sir 咧，咁就喺火场上面嘅3楼咧，就不惜倒下，就陷入昏迷。咁就即刻又系差住佢。送院嗱呢件事情咧好详细讲嘅可以，因为其实点解荣少可以咁详细讲咧？因为我有朋友喺现场睇晒成个事件发生。当然呢个人嘅身份我系保密嘅，系冇同大家讲嘅，费事冇得捞。 其实我哋都讲过嘅，其实你派嗰啲派佢咪派几队人入去嘅？佢都有个钟啦。其实亦场外边亦都有个人登记住， 帮 佢对完标咧，佢即刻知道咗嗰个人入咗去几耐。其实有个人监察住入咗去嗰人有几。 系啊，冇错。咁跟住就许 Sir 抬出嚟嘅时候咧，咁仲有两名消防员咧，都系要送院嘅。但系其中一个就喊得好紧要，即系觉得好似即系好悲伤咁样。咁当然啦，嗰几日咧，啲市民就送好多唔同嘅物资啦，俾啲消防员帮佢打气啦。咁阿张 Sir 咧就许 Sir 啦，咁就延至呢个晚上面咧，就即系个零钟之后就不治啊。咁即系呢件事好 sad 嘅。咁好啦，咁其实咧。 啲消防员都系因为热衰竭而送院嘅。嗱，如果大家唔知咩叫热衰竭咧，我讲两个字，大家就知噶啦。 嗯， 就系中暑，就 系 中暑啦。系啦，好啦，咁喺6月25号咧晚上11:23嘅时候咧，消防咧就宣布咧呢个108个钟头嘅长命四级大火咧就大致上已经救熄咗噶啦。凌晨时分咧就同大众公布咧停止呢个消防动员。好啦，喺呢个时候咧呢一节咧就 over 少少噶啦，我哋继续去埋先0106。当日咧，第一个抬出嚟同埋其他嗰啲受伤嘅消防抬出嚟嘅状况啦，大家可以睇下几样嘢嘅，个地下啲水几犀利，因为佢系好多水灌入一个火场入边嘅。好，去埋07啦。 啊，我都讲漏咗啊！烟火特遣队嘅特色咧，你见到佢哋咪戴，边系白色帽，一系黄色帽嘅。烟、火特遣队橙色嘅顶帽。 哇！真系坚啲 喎，一睇就唔知噶啦，系唔同唔、同色嘅。 好啊，好去埋08啦。嗱，当日咧真系好惨啊！出完嚟咧，好多消防员咧，你佢哋行得走得，唔代表佢哋冇受呢个热衰竭影响。因为件黄金战衣，我哋第四节会讲多少少黄金战衣佢入边嗰个结构嘅、好，我哋去埋0109啊。 嗯， 好啦，当日咧就真系攰到咧，啲人真系一摊，真系落嚟就摊喺度休息，顶唔住，好辛苦。你谂下，可能以公升去计，嗰个流汗。 喂，同埋大量失汗嗰度啊嘛，有你大量失汗就糖生产嗰条乳酸嘅，攰有鬼 啊！好，去埋一零啦，一零系啦。咁啊，当然啦，呢、這个就系一个阿张 Sir 啦，右手边阿许 Sir 啦，两位啦。好，去埋一一啦。系啦，呢一个到最尾咧，佢就系用啲大型嘅吊臂咁样咧，去嚟救火嘅。好啦，喺呢一节完之前咧，我哋要去一去埋咧0201，俾大家望一望我哋下一节会讲嘅嘢啦，就系、是、咧。都系讲火灾，但系呢一个火灾咧，大家一睇 好出名啦， 中间嗰个图就应该会知道系乜嘢啦，就系、是、嘉利大厦嘅大火啦。好啦，呢一节时间咧 over 咗少少啦，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会同大家讲讲呢单咧，其实好 惊险， 又唔系又好震撼， 好震撼， 好震撼 嘅火灾，转头见， 系。